间十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Here we go. FM982 AM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18:02的北京，今天晚上有大事发生。 怎么了？ 你现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哈。说到有大事发生的，那必然是跟音乐有关系了。今天晚上7:30，雨神萧敬腾要在五棵松体育馆举办演唱会了。 雨神来到北京，势必给北京的天气带来一些影响，对不对？ 其实早就在前几天就已经开始预热了，就是这两天北京天气格外的舒服。 谢谢雨神，谢谢雨神。就是所以今天我就可以穿着这个半袖、半长袖来上节目 了。我们俩都穿暖和了一点。 对对对对对。 大家都知道哈，萧敬腾有个特别大名鼎鼎的名号，叫做 雨 神。雨 神 去哪里，哪里就下雨。 是的。 当他组成了狮子合唱团以后呢，这个雨神的威力也并没有因此而消减， 反而更大了，是吧？ 是。说到这个周六他要来开演唱会，其实从周二周三开始北京就已经开始变天了。 对啊， 所以他说哎呀，这个真的得比天气预报都准呢。 所以希望萧敬腾以后夏天多来北京开演唱会，谢谢。 是的，还有好多呢。其实这个雨神这个不妨帮大家多追溯一下哈，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被叫做雨神还得追溯到12年7月21日。 哎，一年 一天， 就是5年前。 对，5年以前。而且这一天特别巧的是，萧天王也是在北京开演唱会，而且他兴奋的提前一天就在微博上开始呼唤歌迷们了，说北京的朋友，明天7:30万事达中心五棵松见。 然后呢？ 请各位早点出门，我不喜欢大家错过我的 everything。 老板呢要求准时开场，可是那一天真的得看老天的心情。结果瓢泼大雨，出现了最强降水。 对， 而且这个日降水程度是超过100年一遇，室内一片汪洋，别说看演唱会的，真的连回家都难。 对，所以呢，有很多这个来看演唱会的歌迷啊，在演唱会当天就在微博里发，就说我们快到了，还有8海里啊，大家滑快一点，不要让萧敬腾久等了啊。 是，台湾的朋友，虽然你来到了北京，可是我们依然隔海相望。 最绝的有一个说别等了，你自己唱吧。看来是不能准时到达现场了。 而且更神奇是同年的8月8日，萧敬腾在上海开演唱会，上海就遭遇了50年以来最大的台风海葵。 所以呢，就是一系列的这种巧合事件，就让他有了雨神这样一个称号。 而且不仅仅威力体现在国内哈，10月31日，萧天王的新专辑《母带》留在了纽约， 然后飓风桑迪就携狂风暴雨肆虐了纽约。大家就说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 对对对， 好多网友就开玩笑说，女人不是水做的，萧敬腾才是。还有大家开玩笑哈，一起调侃，就是说他的演唱会被封为南水北调工程。 南水北调。 那今天晚上呢，一年一度的南水北调工程也又要来到北京了。而这次萧敬腾不是自己来唱，他携带着他自己的全新的狮子合唱团重装开场了。大家听到的就是狮子合唱团的主打歌曲，同名主打歌 Line。其实有好多人问过萧敬腾说，为什么你要自己重新组一个乐团， 是 而且还要叫做合唱团。萧敬腾就回答说，他觉得所有的声音都是有生命的， 是 然后他在台上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被叫做主唱，这所有的乐器包括吉他、贝斯、鼓啊等等都是他的和声，所以他们一起共称为狮子合唱团。 所以这个合唱团是有很多乐器是吧？ 对，因为他是一个乐队嘛，就是他整个乐队组在一起的。但大家调侃说，可能就是因为其中的一个吉他手的发型比较像狮子吧。 啊，对对对。 组成了狮子合唱团的萧敬腾终于以他梦寐以求的摇滚乐团主唱的身份重新出道了。而且是包揽了整个的词曲创作，圆了自己少年时的一个摇滚梦哈。 是 他的这个狮子合唱团的阵容呢，是主唱萧敬腾，团长兼吉他手吴丽君，还有吉他手邹强以及鼓手刘兆巨，也叫做阿巨，他们组成的。他们被大家所熟知还是因为参加了今年的歌手。 对，歌手。 但其实萧敬腾已经不是第一次通过音乐节目，包括他整个人出道其实也是通过一档非常有名的台湾的音乐综艺，叫做 超级星光大道。 哎，提起超级星光大道，现在给你难度升级一点吧，来挑战一下杨帅。讲出五个你比较熟悉的从超级星光大道走出来的现在还活跃在一线的一些歌手。 五个：林宥嘉。 林宥嘉。 拉拉徐佳莹。 徐佳莹。 然后杨宗纬。 杨宗纬。 然后能不能提示一下？ 然后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 对对对， 今天呢我们是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屏收听。开车的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呢，也可以在唱吧打开这个 APP， 在右下角有一个发现一栏，然后点击这个上方的有个直播的窗口，就会在热门当中发现我们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了。点进来就可以观看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融媒体平台，跟我们互动起来。 是的，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活力九八二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 是的，刚刚杨帅答了三个哈，还有两个给您空着呢，虚位以待，赶快来跟我们互动起 来。来告诉我吧， 都有哪些熟悉的歌手是从超级星光大道当中走出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挑战新歌声和大家分享的唱吧红人 MV 的主题，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欢迎回来。现在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平台上看到的萧敬腾刚出道的时候发行 好的，我看到了几个答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人说大衣哥、草帽姐、李玉刚，对不起，那是星光大道。 陌上花发这位朋友啊，真的很可爱。 对， 这是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我们现在说的呢是台湾的一个综艺选秀节目，叫做超 级星光大道。 虽然同名，但确实走出来的歌手感觉曲风差别还蛮大的。 对 是寝室大哥综艺期待啊，他说超级星光大道台湾综艺自觉的在维护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一个 秩序， 是在跟大家互相的一个解释哈。 是的， 其实今天一开始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唱吧红人的一些精彩的他们翻唱的作品，来今天和大家做一些推荐。一开始就是刚刚 杨帅第一个提到的那一个 林宥嘉，是和陈珊妮一起合唱的。陈珊妮当时在超级星光大道很火的时期，也是作为这个评委， 是， 对， 冷面评委啊， 对， 他们两个一起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唱吧红人 MV 演唱这一首歌曲，我们一起先来欣赏《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这个 MV 非常的有艺术感哈，是演唱者的一个自我的表达方式。 来听一听。 的小日子意味着孤单相拥大肆，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三行诗的优雅加倍讽刺。推敲那点心事，我疼惜你的快乐，给你我的指纹，愿书消失那天仍怀念过敏和灰尘。未来少女的标准是一眨眼的歌，承载着一切浮无荒谬废话和青春，这未整形的宇宙美丽过剩的哀愁，无人能背诵白纸黑字的一页脆弱。整个时代显得毫不掩饰，整个云端写满谁的瑕疵，于是可歌可泣的小日子意味着孤单相拥到死，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三行诗的优雅加倍讽刺。装饰那点无知， 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您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我们唱吧红人六歪塔翻唱的这个作品哈。 是。 大家现在通过我们挑战新歌声呢，除了可以看到很多的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演唱，同时很多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建外大街十四号演播间的全国的甚至全球的热爱唱歌的朋友们， 是的， 也可以通过唱吧这样一个平台把自己演唱的视频录制，说不定就可以在节目当中看到你自己喽。 是的。 刚刚其实这位朋友并没有露脸，但其实你会发现他的 MV 是还蛮精心拍摄的， 对，还精心制作过， 对，有很多的这些画面，感觉到悲伤被下载了两次吗？ 被下载了很多次，不止两次啊。 其实刚刚提到的林宥嘉呢，也是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的总冠军。 对， 超级星光大道走出了很多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歌手，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今天晚上马上就要在吴克松开演唱会的萧敬腾、林宥嘉，还有杨宗纬，以及梁文音、叮当、胡夏，这些提起来现在在华语乐坛也算是组合起来能跟汪峰老师抗衡一下吗？ 可以啊， 半壁江山， 就开个拼盘演唱会还是可以的。 是，那其实刚刚提到了林宥嘉哈，我们也提到了另外两个人，就是杨宗纬和萧敬腾。我不知道，哎，杨帅你有没有看超级星光大道的经历？ 我有看过一些片段。 嗯，但其实我觉得当时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片段，就是特别有名的杨宗纬和萧敬腾两个人 battle 的那个画面。 哦，两个人在节目里有一个对决。 对决，当时有一个赛制设置，就是两个人只能留一个。然后萧敬腾算是返场回来了之后，当时他先演唱了一首《新不了情》，那个高音飙的呀，在场的所有的人几乎全部都把票投给他了。然后大家就觉得说，他们这个星光班。那个该扭成一股绳，这个应该怎么样去对抗一下、 啊、 结果没有想到杨宗纬来了之后就直接又把这个他可以重新选择一首歌曲来对抗了、 嗯、 但是杨宗纬直接就说我还要唱新不了情、 哎、 然后主持人就劝他就桃子姐们桃子姐就劝他说、嗯、你确定要同时唱一首歌曲，这样真的赢的几率还蛮难的、 哦、 他说我确定了就要唱他，结果真的翻盘成功， 最后杨宗纬赢了。 对，杨宗纬又赢了一次。 其实他们俩的歌路不太相同啊。 是，但当下的时候对于一首歌的诠释其实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功力哈。 对对对。 提到杨宗纬呢，也是因为借由歌手这个舞台，他又一次被大家所喜欢起来， 是， 而且有了很多给影视剧唱插曲这样的机会。 对， 包括最近大火的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嗯， 请问你觉得自己是来渡劫的吗？还没有开始是、 嗯、 这个随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热播呢、 嗯、 张碧晨和杨宗纬对唱的这一首 凉凉 也是又大火了。 是，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有唱吧红人来翻唱过这一首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唱吧红人张子和带来的凉凉这首歌曲、 嗯、 他也是找了一个朋友哈，可能是他的男朋友吧，看着两个人还蛮搭的， 好萌。 是两个人来一起合唱这样的一首歌曲。 是， 其实值得一提的是，就是这一首《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今年的时候，凉凉这首歌曲，因为张碧晨又参加歌手， 他在歌手里也演唱过这首歌。 是，当时其实到最后的闯进决赛那一轮的时候，张碧晨原来请的帮唱嘉宾不是杨宗纬，他一开始请杨宗纬了，但因为杨宗纬的档期实在排不开， 对对对，有一个小插曲， 所以后来就没办法。但因为他的帮唱嘉宾临时又出了一点点状况， 是、 嗯、又没有办法来，所以杨宗纬就排除万难说一定要来现场唱这首凉凉。 对，其实，在张碧晨一开始参加歌手这消息一出，大家就呼吁他一定要 唱 凉 凉， 唱 凉凉， 结果硬是拿到最后才来唱啊。 张碧晨说了，就是如果能闯进决赛，大家想听什么我就唱什么。 嗯，来听这首唱吧红人的凉凉。 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怎难消亡。却笑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 好像我看不出 来，都是假象。 两个人唱得非常的开心啊，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的作品，张子和他演唱的凉凉和他的朋友。 是的。 有没有觉得这个男生的声音其实很像杨宗纬？ 我刚就想说了，特别像杨宗纬。 是，还有愿太阳 V 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说好听。 嗯， 我们也觉得这一支唱吧红人的作品非常棒啊。 对，其实张子和呢，他是一个唱吧红人，现在就读于流行音乐演唱专业，所以刚刚在听的时候会觉得他的这个唱吧里还是有一些专业的成分在的。 嗯，非常感谢最爱你的598在我们唱吧的平台上关注了我们活力98、 嗯、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 喜欢我们就关注我们哦。 是，在这里有很多的非常精彩的唱吧红人的作品分享给大家。 嗯， 我们挑战新歌声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给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在这里你可以听到自己演唱，还有自己的朋友，以及众多的热爱演唱还有歌曲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自己的翻唱的作品。 是的， 那接下来呢还要继续跟大家盘点这个超级星光大道。 刚刚讲的都是男生， 来一个女生。 好，来一个女生，也是我刚刚讲的吧，徐佳莹。 拉拉徐佳莹，哦，我非常喜欢。你没有发现就是哎，这三个歌手哈，就是萧敬腾是写诗的合唱团， 是 杨宗纬是自己去，然后拉拉徐佳莹也是又在歌手的舞台上被大家重新又感觉说哎被捡到了一块宝一样。 对， 嗯，我还记得当时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拉拉徐佳莹和李克勤一起参加了歌手这个舞台， 是， 所以拉拉的歌迷们就说哎觉得好心疼，我们的宝石被大家发现了，就以前只有我们自己喜欢很小众的、 嗯、 现在大家都喜欢了。 是， 然后克勤大哥就开玩笑说我的歌迷都说啊我的化石被大家发现了。 化石是说他年纪有点大吗？ 是，其实也能看出来这些歌手们在歌手的舞台上又得到了又一次重新展示自己甚至翻唱别人作品被大家重新认识的机会。 对， 那提到拉拉呢，他在歌手的舞台上也有过非常多经典的翻唱，拿过很多次的冠军， 也有很多的突破，比如他在里面演唱了比如像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嗯、 还有以及待会儿会听到的一首歌曲，先卖个关子，还有苏打绿的我好想你，宋冬野的莉莉安等等很多歌曲，其实他在舞台上有很多自己的突破，甚至加入了舞蹈的元素。 哎，是的，因为第一首去的时候第一次去嘛， 嗯， 而且当时同期的时候也有非常厉害的歌手。 是啊， 结果他就演唱了自己的一首失落沙洲、 嗯、 就拿了冠军。 对、啊、 这个很可怕，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自己也觉得很惶恐、 嗯、 完了第一期就被架到这么高一个位置上，今后该怎么办？ 所以后面的路可能就有点难走了。 今后结果场场其实还都算是有突破的， 因为他自己有一直在让自己努力去做出一些突破，努力去适应那个舞台，所以我觉得哎，看下去还蛮有惊喜的。 嗯，其实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给大家推荐唱吧红人 MV 了、嗯、也希望火星上的朋友也就是在我们的唱吧直播平台关注我们活力九八二正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不要吝啬自己手中点赞还有关注的这个权利哈。 嗯， 关注我们也可以给你喜欢的唱吧红人送上小礼物， 也可以送给我们两个人，就像最爱你的578给我们送了一个桃花符，谢谢你， 谢谢。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呢、 嗯、 就是来自林俊杰的作品 不为谁而作的歌。 是不是忘了谁，累到这夜不能睡，夜色哪里都是美，一定有个他，躲过避过闪过瞒过他是谁、yeah, 他是谁、yeah、 现在的小学生唱歌都这么好听吗？ 人家只是长得比较嫩了。 大家如果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看到刚刚是一个长得特别可爱的小姑娘，但飙起高音来可一点都不显得生疏，特别的老手。 是我们的唱吧红人蒲月江。 大家如果喜欢她的话，可以在唱吧上搜索蒲，蒲扇的蒲，月开心的这个月哈，一个竖心旁一个对， 喜悦的悦， 是蒲月 strong， 然后来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消息。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真的我觉得他又演绎出来了另外的一种感觉。 对，刚刚我们也讲了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因为这是这首歌是我们的拉拉徐佳莹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过的一首歌曲。对，在这首歌呢，他好像是在决赛唱的吗？ 这个记得不太清楚了哈，应该是帮帮唱环节， 好像是和原唱 JJ 对两个人一起来对抗了一下。然后呢在舞台上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哦。 是的，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三支唱吧红人 MV， 不知道您更喜欢哪一个呢？大家也可以按照顺序一二三在我们的唱吧平台上来发过来相应的数字，让我们来看看哪一个唱吧红人获得的支持率会更高一些。 是的， 同时如果您正在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欢迎您打开微信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同步观看我们的节目了。 是的， 今天其实一开始呢引入的话题点哈，我们要再倒回去了。 就是 女神萧敬腾。 对对对，萧敬腾。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支 MV 呢，其实算是我个人看过最多次数的一支 MV 了。 哦，有故事。 为什么？不是因为有故事才看，而是因为在 KTV 里它的点唱度实在是太高了。 这个应该是开嗓歌曲。 是的，哪一首开嗓歌曲呢？ 就是来自萧敬腾的《王妃》。好的，是一首来自萧敬腾的《王妃》。 这个雨神今天啊，确实威力挺大的。 对， 这个歌曲我们只播了一半，整个系统就崩溃了。 对，刚刚说这首歌是开嗓歌曲，其实也是破嗓歌曲。你一唱就整个嗓子可能就受不了了。 只有跟特别好的朋友一起演唱的时候，才敢点这首歌曲， 歇斯底里。 对，让大家看到你最真实的破音的画面， 最可爱的画面。 我特别喜欢朋友在 KTV 点这首歌曲，因为觉得他很不拿我当外人，然后也会就是以唱破音来寻求大家都很开心的。 这是真的，我要是去一些就比较不熟的曲的话，我就会唱我的哪首歌曲。 比如哪些歌曲比较拿手呢？ 就一些比较低的歌曲了。 啊，是的。那我们的系统暂时又恢复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支 MV 来自萧敬腾的《王妃》还可不可以继续给大家带来呢？ 来喽。 夜太美啊，尽管太危险，我们还是要坚持着把这首歌曲给大家播放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有故事的好同学吧。要推荐的依然是来自萧敬腾的歌曲。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呢，其实也是来自萧敬腾的。这是萧敬腾演唱的一首歌曲，就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第一张专辑《萧敬腾》当中。 嗯， 大家现在如果通过视频平台呢，可以看到哈，非常青涩的一个面庞，这就是萧敬腾自己推出同名主题曲的时候发行的这张唱片，其实跟他现在的形象差别还蛮大的。 就是更接地气了、 我觉得萧敬腾在自己的形象上一直还都蛮突破的， 是 就是留过特别像狮子的头发， 对， 他当时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就是顶着一头狮子一样的头发， 嗯， 跟他现在那个乐队里面的有一个乐手真的蛮像的， 就是他们的团长， 嗯，中间有一段时间呢还剪过特别短的头发，然后染成了金色， 好像是配合专辑的宣传， 是、 嗯、 但其实你回到最初的时候的自己， 对， 包括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收藏，这其实本来是一首很正常的一首情歌、 嗯、 但是大家却可以从这个情绪当中体会到他的情绪和技巧合二为一的感觉。 是的， 遇见我追寻烟火的路上，或流浪或碰撞还要闯，想象在远方的路旁会有一双目光，是否一样都带着昨天的伤，试图想要遗忘，我能想象对爱情的信仰注定得忘了又我的眼眶，如果有悲伤，那是过程中的收藏。 一首来自萧敬腾的收藏。今天我们很遗憾没有看到 MV 啊，但其实这首歌的故事还体现在 MV 的拍摄上。整支 MV 的最主要的场景呢，就是在台湾很美的这个台中县的高美湿地。为了拍摄他在水中弹钢琴的画面，导演是有点脑洞大开啊，大批的工作人员就得先把整架钢琴就是真的要搬到水中央哦，然后在 MV 调成这样一个清冷压抑的色调，搭配萧敬腾单薄的身形，略显苍白的脸孔，是一个孤单脆弱的代言人，非常符合这首歌里所要传达出来的那种情绪、啊、 是刚刚提到了把钢琴搬到湿地当中、 嗯、 这个导演呢就是向来以脑洞大开著称的旷胜导演，而他的脑洞不仅仅体现在要把这个钢琴搬上去、嗯、搬上去了之后他还要一把火把这个钢琴烧了， 哇真是 是就是给这个钢琴上泼上了汽油， 对， 然后把它点燃来展现这个音乐的热情。 嗯， 在 MV 的拍摄现场呢，钢琴就直接架在了湿地的水面上，隐约还可以看到这种燃烧的时候溅起的这种水花。 是， 但是 MV 在播出之后被指有污染环境， 对，因为、 这个、 是在湿地里拍摄的， 是因为这个高美湿地属于野生动物保护区、 嗯、 而后来这个旷胜还有就导演嘛，还有萧敬腾本人也出面来澄清， 道歉 说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里是自然保护区，所以非常的抱歉、 嗯、 之后焚烧的钢琴残骸也已经找人都收拾掉了。 嗯， 虽然是一个小插曲哈，但是这首歌曲所要传达出来的这首熊熊火焰在湿地当中燃烧的感觉，你有感受到吗？ 大家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收藏，也是我们今天有故事的歌曲推荐给大家。 是的， 晚上7:30呢，萧敬腾携带着他的狮子合唱团将要在五棵松开唱了。 嗯， 也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一把伞。 啊，多带几把伞吧，一把可能不太够，雨好像有点大。 今天呢，通过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和大家一起回顾了从超级星光大道走出来现在大火的一些歌手，他们的经典作品，还有他们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故事哈。 是， 也有三位非常厉害的我们的唱吧红人 Leo Y 和张子和以及蒲月 Strong 他们的翻唱作品，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是的， 明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呢，是一位小鲜肉，他厉害的地点在于他跟之前来过我们节目两位的音乐爱好者还蛮像的，他们都是学美声的。 美声， 但他明天要来唱流行哦。 期待一下，肯定有一种结合的版本呈现给大家。 是，明天的18点，我们在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以及唱吧的直播平台，还有我们98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依然等待着大家。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播出的 今晚有戏， 我们明天见喽，拜 拜。 都只想你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不用忌讳，纵身流完全捍卫，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失去我。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泪，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碎，途近一生美夜亦亮丽，于山头同盟红海中发誓，揽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以突破这天际，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对，谁理登不登对，爱到几多岁，不光气如何做世界之最，千夫所指泪，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